进口家居用品，优选利快生活。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三月的清晨还是乍暖还寒，各位春捂秋冻还是谨记。这里是在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温情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今天我们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为其预热。那些年陪伴我们的公益歌曲，你还记得多少呢？最近有一首还是很值得推荐，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文物都会散发出一种气质，顷刻间就会影响到你。听听看那英的一首《一眼千年》是如何为你讲出那种特殊的岁月感吧。 青翠翻满一点那么一本时间，我想每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一夜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

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新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再就业，中央电视台也是拍摄了一组以下岗再就业为题材的公益广告。那么这首《从头再来》就是其中影响最大、最打动人心的一则。今天歌飞扬和大家一起来回眸一组陪伴我们的公益歌曲。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创编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当中收录了一首来自毛阿敏演唱的《呼唤》，我印象深刻，也多次推荐过你，表现了抗震救灾里的那些感人救助，真诚大气，很有感染力。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会的歌曲《站起来》，成龙、韩红、孙楠、孙燕姿共同演唱，一唱众贺的感觉是不是让我们一下子就回到了当时各方支持奥运的各种行动当中，也激励了更多人了解奥运历史，了解国人奋发图强的精神。 这里是歌飞扬，中场休息前带你一起来听黄绮珊的一首感恩。我是刘慧，歌飞扬和你相约，我们稍后继续来分享一组好听的公益歌曲，待会儿见。 感恩父母，感恩爱人，感恩所有给我亲情的人，感恩师长，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给我帮助的人， 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忆？

融了天地，岁月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超越自己，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土地刷新成绩。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 朋友都会唱的一首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主题歌《北京欢迎你》，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采用了民谣形式，表达了北京对远方客人的欢迎。林夕作词，小柯作曲，当时是由百名歌星共同加盟来演唱，成了2008北京奥运当中非常脍炙人口的作品。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今天的歌飞扬要用一组一直陪伴我们的公益歌曲来为2018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预热。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诞生于2008，在那一年我们欢喜雀跃地迎来了2008北京奥运会，也是在那一年发生了汶川地震。为纪念我们伤亡的同胞，王平九填词，舒楠谱曲了一首生死不离，有不少歌手的版本，今天我们来听孙楠的这一版。 生死不离，你的梦路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

想准备把祝福加进你的书里，让你的心间从此带上香灰。 那这首歌是为希望工程启动15周年举办的大型电视文艺晚会而作，车行作词，季显博作曲，来自维维动情演绎的《为了山里的孩子》，在我的曲库当中也是一直处于心动的那一类。其实赈灾歌曲也好，慈善歌曲也罢，公益歌曲也行，只要它唱响，你都会被某种情愫所深深感染，不管你是否有过相同的经历，都会生发出很多的共鸣，而这样的共鸣往往都会产生一种力量，让我们素未谋面的人在紧急关头都能伸出关爱的手，让彼此的内心更加靠近，彼此温暖。最后的这首歌来自满文军的《永恒的爱》，愿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成为那个被爱的人，愿我们都能够有强大的力量来为他人送去爱。好了，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我看着日出的无心，爱的心跳如此清晰， 等着去温暖你的心。现在我只想抱紧你，为你我心归四溅，为我你永恒不变。这就是爱，让我勇敢的存在，握紧你的手，伤痛就会成为自由。永恒的爱，你是不朽的期待，我已准备好给你的幸福，请抱紧我。也许我曾经伤的心，摇动不出完美。见你的忍耐，才发现一切就是爱。时间不会愈合伤害，只有彼此相爱。这就是爱，让我用伤痛就会成为自由。永恒的爱，你是不朽的期待，我已准备好给你的幸福，请抱紧我。让我勇敢的存在，握紧你的手，伤痛就会成为自由。这就是爱，让我勇敢的存在，握紧你的手，伤痛就会成为了我的自由。永恒的爱，你是不朽的期待，跟着日出的呼吸，爱的心跳如此清晰，等着去温暖你的心。现在我只想抱紧你， 是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